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市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在33摄氏度左右，天气晴热，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和户外活动中要注意遮阳防晒。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下班放学时天气预报是这样的，多云渐晴，偏南风2-3级，气温32到29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女孩梦迪和陆明相遇在古老的京都，他们发现彼此竟然如此的默契，甚至可以托付全部的信任与理想。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旅日作家苏枕书的小说代表作《碎石记》，献给那位在潭柘寺许过愿的姑娘，献给那些短暂却成名的岁月。因为曾与你相扶相持，才有勇气独自前行。节目嘉宾本书作者苏枕书与碎石记的策划编辑独立出版人悠悠。苏枕书说，这本书写满了纯粹的友谊。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在悠扬的乐曲声中啊，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和时间有关系的故事。虽然已经过去了那段时间，但是这个故事却印在很多人的脑海当中，也印在了我们今天来做客的这两位嘉宾的脑海当中。首先要介绍啊，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刚才已经说到了今天我们要播出的书籍，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书籍的名字叫做《碎石记》。那今天两位来做客的嘉宾朋友，他们一位呢是《碎石记》的作者苏枕书女士，你好，苏枕书。 啊，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碎石记》的策划编辑，也是一位独立出版人，悠悠，你好，悠悠。 啊，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永远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今天呢，我们的书籍的内容是从日本开始的，但是呢，两位中国人啊写的带有异国情调的这样的一本书，应该是两位中国人，一位是作者，一位是策划编辑啊，这样的一本充满异国情调的书籍带给大家，希望呢能够让大家走进这本书，然后一起去了解这本书。今天我们带来《碎石记》的故事。说到了这本书，很多朋友并不陌生，不陌生的原因是因为松子路。 我一说这本书的名字，你看他们两个都笑了啊。问一问苏枕书为什么乐，为什么一说松子落就笑成这样？ 因为松子落这个落字是一个多音字，可以读成烙也可以读成辣。 松子辣，松子烙。那真书的名字啊叫做松子落。哎，说到了碎石记这本书啊，我想呢很多朋友可能一本新书，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这本书啊。两位不论是作者也好啊，还是策划编辑也好，跟我们大家先来说一说这本书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吧。 碎石记这个小说是2009年到2010年之间，我刚去日本京都上学留学的时候写下的一个小说。它其实是讲两个女孩的友谊和成长的故事。当时为什么写这个故事呢？其实也是因为我刚到京都，然后一切都没有确定，又到了一个全然陌生然后又非常美丽的环境中，我很想把这个故事写下来给我当时也是现在最好的朋友看。所以这个小说更像有种像写书信的感觉，写一段就发给他看，写一段就发给他看，算是一段青春的记忆啊。 青春的记忆。每个人啊看一本小说也好，或者说看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可能感受都不太一样。我们刚才了解到了作者苏枕书他的这本书的内容，这是他个人的一些看法。那接下来策划编辑一定跑不了啊。那既然这本书是你是策划编辑啊，那么拿到这样的一个内容以后啊，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其实就像枕书说的一样，我对这本书的内容其实也不算陌生。但我也是从一个，我做了一次身份的转换。其实我以前是这本书的读者。 悠悠之前不是策划编辑，是读者，是吗？ 因为它是一本再版书。 再版书， 对，它是我，它的第一版的编辑是我的好朋友，然后给我，当时给我寄了一本碎石记，然后他说你一定喜欢这样的故事，就是两个女孩这种互相鼓励成长，然后各自去寻找各自的这种未来的世界的这个故事。所以当时我特别喜欢枕书的这个故事，但是我当时并不认识他。后来机缘巧合之下，就是在去年，然后我们两个人在不知道对方是谁的情况下，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认识了，然后认识之后才知道他是苏枕书。 先问一下啊，你们俩是互相都不知道彼此的情况下认识了啊？ 对， 你们是在北京认识的还是在京都认识？ 我们是通过书信认识的。 对，我们就是在网上认识之后，然后才知道，通过书信才知道对方是谁，然后原来我们都是有在碎石记的故事里早已经相遇了。对，所以我们当时就想说，那这个书我们要不要已经可以再做一次再版，再把它全新的推出给读者。对，我是做了一次身份的转变，从一个读者变成了他的编辑。 当时我猜想啊，当时你们俩通过文字认识啊，是不是这个文字也和碎石记有关系呢？ 对，因为枕书是特别喜欢这个植物啊，然后时令这方面，所以我们在这个书里边也会就是特别的为大家制作了这么一个和植物碎石相关的草木碎石记。我们其实讨论的很多书信当中讨论很多这种天气啊，然后植物啊，然后文字的一些事情，然后后来就越聊越就是很默契。 这本书谈到了啊两个女孩之间的友谊，那么在青春的时候啊能够除了永恒的话题爱情之以外啊，因为前几天是七夕嘛，这个爱情的话题就被很多人谈起。那其实除了爱情以外啊，年轻的女孩如果能够有同性之间这种纯洁的友谊的话，也真的是一种荣幸。 是， 很幸福，也很重要，也很必要。 就在这本书当中啊，大家其实如果细细的读上几行，就能够感受到啊，苏枕书对这种友谊的宝贵，一直放在心尖上的那种感受。 是， 那谈到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这本书啊，谈到的是两个女孩的友谊啊。那当时为什么要有这本书？而且因为说到这本书是再版的嘛，实际上最初的文字应该是2009年、2010年，对吧？ 对。 那么为什么在当时有了这样的一本书？跟我们大家简单说一说。 我是2009年9月下旬去的京都，然后当时大学刚毕业。去了京都上学，然后当时 一切对我来说都非常的陌生 啊，人生地不熟是吗？ 对，就是真的是开启了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的。在那样的情况下，然后当时刚好开始了京都的秋天，然后跟北京的秋天，就是我离开北京，我是从北京去的京都，然后离开北京的时候，北京其实秋天已经比较深入了，叶子已经开始黄了，但是京都的秋天刚刚开始。当时我的好朋友他还在北京，然后我就经常跟他讲京都的风景，京都的天气，京都的种种，因为是刚到，所以会事无巨细地描写自己眼中看到的一切。当时我就跟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就是我走过的路也好像是你走过一样，我看过的风景也像是你看过的一样。这就是这部小说诞生的初衷。对， 说到了孤独啊，刚才枕叔说到了一个人去了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没有去过日本很多次啊，但是我把我初次到日本的感受跟大家来简单分享一下，是什么呢？你看大家平常比如你去个美国，你去个新加坡，你去过这欧洲国家，就哪怕你去过法国呢，虽然那儿的人他们并不全都是以英语啊来跟你沟通的，但你跟他说简单的英文单词，人家大致也都能知道。比如你问他，哎，我往东去我怎么走，我要去个洗手间什么的，我能去到哪儿，很多的这些国家的人啊都会跟你比较流利的畅通。我说的流利并不是说你说什么人都能意会到，而是说你蹦那单词人家基本上都懂，能够跟你进行沟通。但你如果到了日本，我第一次去日本，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京都是没有机场的，所以如果你要想去京都的话，肯定要从北京坐飞机先去什么大阪呀、名古屋，然后或者其他的地方，然后再坐新干线才能到京都。 是， 然后大家注意啊，大家注意，你到了京都以后，我当时是因为有朋友接送嘛，所以还好，就是基本上在路上啊，没有什么太多语言障碍。但是等到朋友走了以后，我去楼下到那个他大堂问问，我说哎，这儿怎么，我要去哪儿哪儿哪儿，比如我去个什么快餐店啊，或者去哪儿怎么走，我不告诉大家是某一个哪个品牌的这样的一个中翻译日语的这个小程序了啊，但是我先把我的中文输到了那个地方，然后翻出来日语，我给当时的前台或者很多工作人员看，人家都冲我摇头，好像是中文翻译日文，翻译出来日文日本人看不懂。然后呢，我就这个问题，第二天我的朋友来了，我说你看看我翻译对吗，人家说你这词儿是对的，但是连在一起是语法不通的，所以日本人肯定看不懂。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在前台包括在很多地方啊，我跟他们说你们能不能说英文啊，哪怕说单词，日本人是很少，他们日本人学英语吗？ 日本人是学英语的。我觉得其实这几年京都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它在更好的做一个国际化的旅游城市。您到京都去，首先我们会有很多外国人，很多中国人，对，然后而且它的很多指示牌都有中文标注，所以比从前便利了非常多。 我是去年去的日本，然后可能我去的那个地方啊，中国人并不是很多，我觉得唯一能够让我一下忘了这是京都或者那种寂寞感啊能少一点的，你看刚才我在酒店的前台，然后他不能说中文也不能说英文，然后可是我去到高岛屋他那个商场，他一下就告诉我这型号都用英文跟我说的，这尺寸型号颜色什么的，哎，就能听得懂了。然后到了药妆店以后就更加熟悉了，因为在那儿很多的中国留学生。 对，是， 所以我能够理解啊枕叔刚才说到的那种寂寞。 对，九年前的京都完全不是这样，九年前的京都更加语言不通，更加没有中文， 而且京都应该在日本算是那种日本的传统文化保留的最优应该是最全面或者最完整的地方， 也是表现最完整的地方。 对，所以大家听到枕叔这重点词在表现表现最完整。你当时为什么上学去京都啊？所以我要问问这个话题。 对，因为我挺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看《源氏物语》和《枕草子》。 哦，我挺小的时候看的是《聪明的一休》还有《花仙子》。 对，那《聪明的一休》它也有京都的背景。 那是在寺院里。哎，刚才说到了啊，对日本的感受，悠悠，悠悠一定也去过日本对吧？ 去过。 京都去过吗？ 京都其实是匆匆而过，对 啊。那刚才枕叔特别谈到了，他说在京都一个人去上学的时候，这种寂寞啊，你有没有感受？ 因为我可能去日本的时候，日本就已经 你去的东京， 对，我去的是东京和周边这种比较发达的一个地方， 大阪，东京和大阪跟现代化的都市没有什么区别。 对，但是我去过一个很生僻的地区，就是四国。四国算是日本里边比较 贫穷，而且比较荒郊野岭， 就是一个农村。对，但是我去那儿做了一次，因为它是一个最小的一个地区，我去那儿做了一次自驾的环游。 哦， 羡慕，我都没有去过。 对， 苏展说下次你知道去日本不代表寂寞，现在好多中国人都在那你没准走着走着溜达溜达就能碰见悠悠了，下一本书还接着给他出。 是。 所以悠悠，你的感受跟大家来谈一谈。 因为其实日本是一个服务非常好的一个国家，就是无论你是在大城市还是在小地方，就是所有的服务人员的服务意识非常强，即便是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他也会非常努力的去达到你的这个需求。 没错没错。 对，而且他非常安全。所以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去日本旅行的，而且又比较近。对。 刚刚悠悠提到那个服务的问题，我想分享一个小的经历。就是我的妈妈几年前去日本玩的时候，我因为在上课没有去大阪机场接她，然后我给她订了一个车，然后我留言的时候说我的妈妈不会一句日语都不会讲，但是会讲英文。于是他们那个公司啊，真的非常努力给他找了一个会讲英文的司机。但是日本的就年纪大一点的人，英文都讲得非常糟糕。然后那位司机全程动用了他所有的英文词汇，两个半小时就跟我妈妈一直在聊天，一直在聊天。我妈妈最后都很同情他，说你不用再说了，你休息一会儿吧。对，最后很好的、很安全的把妈妈送到了我的跟前。 哎，大家能听到吧，就是京都其实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是， 但是九年前十年前的京都呢，确实给我们今天啊《碎石记》的作者苏枕书女士带来了不少的孤独寂寞感。 是。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冯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女孩梦迪和陆明相遇在古老的京都，他们发现彼此竟然如此的默契，甚至可以托付全部的信任与理想。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旅日作家苏枕书的小说代表作《碎石记》，献给那位在潭柘寺许过愿的姑娘，献给那些短暂却成名的岁月，因为曾与你相扶相持，才有勇气独自前行。节目嘉宾，本书作者苏枕书与《碎石记》的策划编辑、独立出版人悠悠。苏枕书说，这本书写满了纯粹的友谊。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和大家来分享啊，中信出版集团的一本新书《碎石记》。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朋友呢，一位呢是这本书的作者苏枕书女士，另外一位呢是这本书的策划编辑，是独立制作人啊，悠悠女士。前面我们谈到了这本书写到了两个女孩的友谊，也说到了在九年前、十年前的京都，苏枕书一个人到那儿啊，难免的寂寞，结果就到处跟人通信，说我在这儿特寂寞难受，是吧？后来就有人鼓励你了，鼓励你的恰巧是个女孩，所以你写了这样的一本以女性题材、女性友谊题材为主的小说《碎石记》，是这样的吗？我们是可以这样理解吗？普通人这是套路，所以我们就套路了一下，对吗？ 大致不差吧， 套路有的时候真准。然后呢那这本书的主题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反复说过了，两个女孩的友谊啊，那当时就是因为自己寂寞，然后有朋友鼓励你，然后所以就这么简单的就写了这本书，这套路也太套路了。 不是别人鼓励我，其实这是我 很自发的一个跟对方想要把自己和京都表现给对方，带给对方看，就不是对方在鼓励 你。不，刚才就是说的是你没写好一段就发给人家，没写好一段就发给人家。我觉得开始的时候这应该不是一本书，而是一种书信的形式。 其实是一本书，我是一开始就有意识的要写一个小书。 就当时你给你的这个朋友发这一段一段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你要写这本书了，是吗？ 是。 那这应该是你们两个共同的作品。我想，因为读者绝对不会不提修改意见的，肯定会说你哪，你这写的把你写太美了，把我写的不好看，不成？ 不会，因为毕竟是文学创作，对。 两个心意相通的朋友，我们大家能够听得出来吧？能够听得出来，在开始啊，以书信的形式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进行这方面的探讨，在积累素材了。那如果是2009年到2010年啊这样的一个通信，所以我推算了一下，碎石记的整个的创作时间也差不多是一年左右吧？ 其实只有半年，不到半年。 也就是说等半年以后你就不寂寞了，不用给他写东西了，是吧？ 不是，就是半年之后我写别的去了。这个小说是从秋天写到了春天，经历了秋冬春三个季节。对，虽然小说里面写到了夏天这一章，但其实当时的我还没有经历夏天。 确实小说当中会有很多虚构的情节。那现在啊，悠悠，我不知道你听出来没听出来，他就是写了半年，然后还虚构了很多情节，然后就这样的一本书还把你给打动了。 是，因为 你们俩是被我轮流的套路是吗？ 因为是这样，可能就是我跟枕叔我们讨论过，他也说，以前写这本书的时候哈，就是他刚到京都，很多事件，比如夏天他还没有经历，比如但是他在书中写了一些京都的一些夏天对夏天的一些，比如说葵祭呀，然后比如烟火大会呀之类的哈。但是他是后来就是他慢慢在这九年里可能一一都经历了，而且越来越熟悉。所以我们在这本书的重新再版的这个内容当中呢，尤其是对这些细节的部分进行了全新的一个修订， 是 增加了很多就是他经历之后的一个感受或者描述。 对，这也是新版跟旧版最大的不同之一。 我倒觉得新版和旧版最大的不同之一还有那里面给大家除了看完字儿以外还送了一本画册，画册的名字叫做草木碎石记，对不对？ 对这等于这是我们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小心思。对，我觉得这个可以请枕叔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这个草木碎石记其实好多读者我们收到反馈，其实算是被我们小小的给那个 你们把别人给套路了，是吗？ 对，我们把别人给套路了。 跟大家来说一下，一定要特别贴心的说一下，这本书啊，如果是女孩打开的话，我想很多女孩会和我一样啊，爱不释手。为什么？因为我在这本书里面发现了很多，可能要是一个男生就会说了，这里面这么多零碎，比如说啊，有一个叫唯有知识让我们免于平庸的一个小书签儿，然后刚才已经说过了，是有草木碎石记这样的一本画册。其实除此以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的内容，比如说腰封的设计也很别致。其实腰封的设计就是刚才我们在宣传片欢迎大家听到的那两句话，然后呢每一个地方如果你细细的去看啊，你都会发现有好多特别别致的地方。所以这些小心思一看，是不是咱这么说，男性读者回头不看这书了呢？ 不会，我的丈夫就很喜欢，他是个男性。 现在苏红月又给自己拉了一波粉丝，就是除了女性啊特别喜爱以外啊，你先生也特别喜欢这本书。还真的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书里面有很多的小零碎啊，真的美。不管是男生和女生，我觉得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啊一些精巧的小设计，但是当你拿到一些精美的东西以后，那种喜爱之情是发自内心的。大家如果能够看到这本书的精美的设计啊，还有这本书是再版的，封皮啊这些东西也是重新再版的，是吧？ 对，从封面到插图，包括题签，都是我们非常 精心的一个设计。 对， 我觉得这个可以枕叔一一来介绍一下，因为从封面到插图，然后还有这个题签，全部都是有故事的。 没错，就是这样的一本啊，有故事的书的

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女孩梦迪和陆明相遇在古老的京都，他们发现彼此竟然如此的默契，甚至可以托付全部的信任与理想。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旅日作家苏枕书的小说代表作《碎石记》，献给那位在潭柘寺许过愿的姑娘，献给那些短暂却成名的岁月。因为曾与你相扶相持，才有勇气独自前行。节目嘉宾本书作者苏枕书与《碎石记》的策划编辑独立出版人悠悠。苏枕书说，这本书写满了纯粹的友谊。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啊，来自中信出版集团的《碎石记》。来做客的两位嘉宾朋友，一位呢是这本书的作者苏枕书，另外呢一位呢是这本书的策划编辑，也是独立出版人悠悠。他们两位呢和大家来聊一聊《碎石记》，聊一聊《碎石记》的故事。前面我们也说到了啊，这本书啊有很多特别精巧的设置，而且悠悠特别提到了，不论是从封皮也好，从腰封，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本书里面有一本小画册叫做《草木碎石记》，还有每一个的小书签啊等等，都充满了故事。那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我们接下来一起来欣赏。既然说到了故事，悠悠，你是这本书的苏枕书，你是这本书的作者啊，是不是你先来说一说，《碎石记》的书名啊？ 好。 它的来源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呢？ 《碎石记》其实是我们中国古代就有的一种体例，它是介绍每一个不同的季节，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关于这个，在《碎石记》这本小说的前面的配图上有一段我手写的文字已经有所介绍。 嗯， 对，就是它是因为我不太会起文章的小说的名字，所以就拿了现成的。 悠悠当时没帮你是吧？当时你还没认识他呢是吧？ 对，是。 对，这事儿怪我。 所以下一次我们再看那个苏枕书的书，没准就叫《点绛唇》了。 我第一本小说就叫《相见欢》，用的就是现成的一个词牌。 哦，好，那我估计《点绛唇》的面试也不算很久了，我期待着。 然后这次重版的这个封面是画家西九的作品，然后这是悠悠选定的。当然最后我也觉得非常好，悠悠给他的解释是从山走向海，是一个非常非常坚强又非常美 的 一个意象。 对，没错，真是从山走到海。 对，而且是我们就因为他其实人物相对来说是比较小，但是我们会让他感觉就是两个女孩，而且其中面对着我们的这个女孩，就前面的这个女孩手里还怀抱着花。 对，她走向大海，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对， 虽然大家告别了， 对，我们想象的另外一个女孩，她是从海走向了山，就两个人在这种时光的交错中，他们有过短暂的相逢，然后呢他们又走向各自的世界，一个人走向山，一个人走向海。 对， 就像我们故事中的两个人陆明和梦迪，他们在京都相遇之后互相就是有过这种相互的鼓励信任和这种对理想的一个探讨执着，但是最后两个人都走向了一个不同的生活。 嗯，哎，枕书，你刚才说到了书名是你偷懒所以捡了现成的，所以苏枕书的笔名怎么捡来的？ 这个名字确实也是捡来的，就是我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写文章嘛，然后这个名字 我给自己起了很多笔名，然后这个名字是我初中的时候写的一个小说的主人公的名字，就透着中二的气息。 哦，是这样的。 对，枕书就是枕书而眠嘛。 哦， 是。 所以当时出版《松子落》的时候用的也是苏枕书。 对，都是苏枕书。苏枕书后来就没有变过，就出版的时候除了我翻译书的时候会用其他名字。 嗯， 这个名字是我出版自己作品时一直用这个名字。 一直用这个名字。哎，所以当时悠悠你知道它是苏枕书的时候，是不是你的心目当中一下浮现出了一串的作品？ 对，因为其实我一直是他的读者，包括他之前出版的像《京都如雾》， 嗯， 然后《有路来》，因为他有一本书就是《有路来》是卖得非常好， 嗯， 这个必须要说一下，这个是他的一个关于京都散文的一个代表作， 嗯 啊，非常有名，在我们行业里是如果说要做关于京都的书是必看，我们编辑是要必看的一本书。 哦， 对， 其实我还以为啊，这样的一些书籍啊，并不像很多朋友都认为的那些畅销书啊，或者什么现象级的书作，但是没有想到啊，还是有很多专门做书的编辑会把这样的，我觉得应该，虽然现在也是流行书啊，也是有很多的这种读者，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些有个性的书籍得到这么多业内人士的喜爱啊。苏枕书你感受怎么样？你的书都已经成他们做这方面的书籍的人的必读书了。 我其实比较惭愧，因为我的书也是一直都算比较小众吧。 对啊， 对， 嗯， 然后我写碎石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写，就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写爱情小说的作家，然后时隔六七年之后，我又翻译了书，然后也写了像旧书店这样的专题书，也写了京都的这种也专题书， 嗯， 我觉得我一直走在一条很任性的道路上，但是编辑和读者都一直在宽容，我觉得非常幸福。 我们都特别宽容你。回来啊，回来，刚才是开玩笑，但是我想啊，枕书既然今天有机会做节目啊，所以特别要跟你来分享一下。一方面呢，当然是大家会宽容你，这是你自己的感受，但是其实正是因为你的那些悠长的细腻的，然后有一些虽然有的时候说小众啊，小情节呀，或者是小感情啊，但是确实都留在了每一位读者的心里，所以才会有悠悠这样的出版人，你们才会有这样的一段奇遇。我真觉得这本书的出版就是一段奇遇。 我也这样觉得，我非常感激， 也非常就是幸运吧，能够我觉得拿到这个选题，对我作为编辑来讲，这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我也非常幸福，因为悠悠，您刚刚提到的这些可爱的小细节，其实都是悠悠帮我实现的。他就像一个，帮我把我的梦变成现实的一个奇妙的哆啦 A 梦一样。 悠悠你特荣幸吧，你把苏枕书的梦都变成了现实了。 对，因为其实枕书当时也跟我提了一些他的想法，比如说我们这个书里边的插图，这四页插图，这是他一个在京都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一个摄影师的作品。 嗯， 这个摄影师叫望月。 对， 当时他就跟我提说，我很想和望月有一次比较好的合作，但是我又没有想好要怎么做。然后我就想说，那既然我们这个书的章节已经分了春夏秋冬四季，那我就和望月去挑选了这样关于京都的春夏秋冬四季的照片。 对， 然后把它放在了我们的书里。 嗯， 对，然后还有书名这一块，这个碎石记这三个字的提签， 是我一个好朋友叫宋希瑜，他为我，这是他第一次帮人提签书。对，然后这个小册子呢，是书中的一个主人公梦迪，他自己在，就是他在小说里面出版了这个书，然后我把他这个当成了一个小礼物送给读者。 大家注意啊，是书里的主人公梦迪出版的一本书。那这本书大家注意，里面有好多画，那我想知道一下啊，这画谁画的呀？ 这画是我画的。 对，这里边所有的画包括文字都是出自枕书的手笔。 我们平常介绍苏枕书的时候，除了说啊他是江苏人，除了说他是一位作家以外，其实他也特别喜爱植物和山林，然后我们在这本草木碎石记当中啊，就能够看到他对植物的喜爱呈现的画作。然后水彩和水粉是吗？ 主要是水彩，还有比较简单的小的工笔画，都画得非常简单，比较偷懒。 但是确实，如果是女性读者拿到这样的一本小册子的时候，那种温馨的感觉，其实男性，你说他们知道什么叫温馨吗？ 我觉得他们是知道的。我们 不要这样，对，这样把他们拒之门外。其实我还是有不少男性读者的。 比如说苏沈书的老公。 对。 但是我刚才说了这么多，但是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凡是美的东西，凡是美好的东西，必然会吸引， 对对， 吸引和他有相同的气场的人，相同的味道的人。刚才跟大家谈到了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的心思，可能呢说过这样的一些心思以后呢，我们要回到这本书的内容当中啊。刚才枕书你说到了，在以前的时候，在《碎石记》出版之前，很多朋友都会认为你是写爱情小说的人。那么这本书呢，这里面都是纯粹的友谊啊，而且是两个女孩之间的友谊啊。那这样的一种写作，你个人感觉和你写爱情啊，是不是有不同的，对你来说有不同的成长，或者说对你来说有不同的这样的写法呢？ 对，其实写爱情小说也是一种硬质作品，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市场上的杂志很多都是它定义就是爱情的杂志。 对，而且现在的套路是必须要虐， 对， 又爱又虐。 对，所以有这样的杂志我必须去写这样的题目，但是这个是我自己的独立的作品。我与其说写爱情，我更想写一个女性她独立的成长，然后它里面其实也有爱情，但是跟友谊比起来，或者说跟更广阔的世界比起来，它显得不那么重要。这也许是我的世界观。 你的世界观，你说你的世界观这要让你老公给听见了可怎么办呢？爱情对于你来说不重要，这可在节目里说了。要不要跟他说诉几句衷肠，弥补一下你刚才给自己挖的坑？ 不，他应该很清楚我的价值观。 我们刚才说到这本书里面啊，谈到了是女性之间的友谊啊，很多朋友啊都会说女性之间的友谊啊，你看现在好多特别不好的词儿，什么塑料姐妹花，但是现在也有塑料兄弟花了啊，但是最早出来这个词儿的时候是塑料姐妹花，还有什么防火防盗防闺蜜，说这个女性之间呀压根儿就没有这个友谊，更多的是羡慕妒忌恨，当然这是一部分人的想法啊。女性的友谊肯定是存在的，那么对于女性的友谊啊，枕书你怎么看？ 我其实从小到大我更多的是跟我妈妈生活在一起，因为我的父亲在外地工作，所以我跟我妈妈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像姐妹的关系一样 啊，像朋友是吧？ 对，是母女更是姐妹。然后从小妈妈启发了我对女性的很多很多性别观念的看法，所以我从小就非常重视同性之间的友谊，我愿意为妈妈挺身而出，愿意保护她，这样。 但是你不觉得吗？你们这样的一种感情啊，虽然既然既是母女两个，又是两个朋友，可是更多的一些情感基础呢，是基于你们的亲情。 对， 可能如果换作是没有亲情的两个陌生人啊，从陌生变成友谊的话，可能和你这种亲情产生的友谊是不太一样的呀。 但我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包括能留到现在此时此刻，我有很多同性的友谊。对，我是听说过塑料姐妹花这样的词，但我觉得更多是一个调侃吧，塑料姐妹花。首先它这个姐妹这个就要打一个引号。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很关系很好的肝胆相照的朋友，无论他遇到什么情况，或者我遇到什么情况，对方都会，或者我都会为对方挺身而出，然后一起来对抗一些不好的一些磨难。我觉得这是非常对于我们人生而言是非常滋养我们的重要的感情。 悠悠，你有没有感受？刚才听枕书的介绍啊，你看我们平常有的时候很多人打招呼，见逢男就说帅哥，见女就说美女，但其实都是很多都是男恐龙和女恐龙啊，并不是说没有好看的。我觉得现在的人们啊，对一些边界可能已经有点模糊了。而枕书刚才这样的一个介绍，他认为只有配得起朋友的这两个字，配得起友谊的这样的字，他才能够认为是真正的友谊。 是，其实我们现在其实还挺在泛滥的使用闺蜜呀、朋友这些词。其实这些词原本是很好的词，但是因为可能过度的使用，会让这些词都变得非常的泛泛。但其实，当然我在和枕书讨论之前，我们其实，我自己对 闺蜜或者说是对这种姐妹花这种也有过很多的存疑。但是枕书在刚才他也说了，包括他在书中后边封底也有写，他用了一个词叫肝胆相照。 嗯， 这个词其实原来在我的认知当中，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男性化的一个词。 对，还得加一个两肋插刀。 对对对对， 你让女孩插起来好像不像让汉子插起来、 哎、对对对， 那么潇洒。 是，就是女生之间的友谊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柔情或者是一种温柔陪伴，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坚强的部分。但是我在这本书当中就是看到了这种肝胆相照，看到了这种相互的扶持，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个故事特别打动人的地方。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女孩梦迪和陆明相遇在古老的京都，他们发现彼此竟然如此的默契，甚至可以托付全部的信任与理想。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旅日作家苏枕书的小说代表作《碎石记》，献给那位在潭柘寺许过愿的姑娘，献给那些短暂却成名的岁月。因为曾与你相扶相持，才有勇气独自前行。节目嘉宾本书作者苏枕书与《碎石记》的策划编辑独立出版人悠悠。苏枕书说，这本书写满了纯粹的友谊。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碎石记》的故事。刚才其实谈到了啊，现在很多人说到的一个词，或者说有的时候这个词可能用的比较泛滥，比如说友谊。那什么是友谊呢？不论是悠悠还是苏枕书前面都说到了肝胆相照这样的四个字。如果只不过是说大家知道那个意思的话，恐怕那样的人不能够称作朋友，对吗？枕书， 是。 那你跟大家说说你对于朋友的定义或者概念 啊？其实我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可能，我觉得朋友跟亲人一样，他首先都是非常珍贵的，像丈夫一样，他是你认为最重要的那样一个人。我不是说人，我觉得人际交往他都会有一些边界，都会在你心中会知道有一些。难免有些亲疏远近，有些不该托付的人，在你作为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去托付，如果托付了然后对方辜负了你，那并不能，有的时候并不能责怪对方，而是要怪自己是选择的错误， 是你瞎了眼。 对，可以这样理解吧。 我给你挖一坑，你怎么直接跳进去啊？ 对，这个时候我觉得不能去怪朋友这个词。再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就好像我们很多时候去滥用文艺这个词，然后比如说啊，你这人很文艺，或者说啊，这个行为太文艺了。但其实文艺、文学和艺术真的是概括了这个行为，概括了这个爱好吗？其实并没有，那个行为和爱好并不匹配这个文艺这个词。 尤其现在穿衣服都说你这个是文艺小清新风，对吧？ 对，但其实这个时候是我们滥用这个词在先，那么我们就不应该之后再来责怪这个词是一个不好的词。是同样的道理，朋友也是这样，友谊也是这样。 关于这一点啊，悠悠你的感受呢？ 其实关于朋友，我觉得尤其是随着年纪的增长，他可能 会更多的谨慎，或者是去筛选。当然能够留在身边的肯定是我们经过了一些时间的检验，然后一直扶持着我们下来的。对， 嗯啊，就是这样的啊。一本写满了，或者说写了很多很多女性友谊的书，碎石记得到了很多读者的喜爱。而这本书呢，其实呢，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呢，喜欢它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那里面浓浓的啊异国的风情。我们节目还剩下一点点时间，关于在这本书里面的一些京都文化的内容，是不是简单和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呢？不论是枕书也好，还是悠悠，那枕书还是你先。 好，确实里面有写到很多我所看到的京都的一些我认为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东西，譬如，我写到了古本纪，这是我特别热爱的，就卖旧书的二手书市，然后对，在书的第16、17页，然后我还写到了二手书市场、跳蚤市场，然后还写到了各种日本传统文学、古代文学和近代文学，包括。我还写到了很多关于寺庙的风景。其实，读者朋友可以带着这本书去游览京都，这也是我跟大家分享的。 你现在把它又变成一本导读了，是吗？ 对，一本导游书吧，可以这样理解。 那里面虽然去了京都，很多朋友都知道京都的美食啊。那里面虽然没有写了特别详细的，你到底是每道菜都什么样什么样，但是关于吃的内容啊，还是在书里面穿插了很多的内容。说到了这本书啊，很多朋友打开之后就会发现，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书的正文的第一页，它有分了秋， 对 啊，实际上春夏秋冬这样的四季，第一，在秋啊、夏呀、春的第一页都会有。咱们以秋来举例子，说到了秋天是傍晚最好，一个括号，然后夕阳很辉煌的照着，到了很接近的山边的时候，乌鸦都要归巢去了，便三只一起，四只或两只一起的飞着，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下面还有寄语啊，还有松尾芭蕉啊，等等等等，一排一排的，并不是很多的句子啊。很多朋友说这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在春夏秋冬这样的四季的第一页都会有这样的大家一看应该是很格式化的文字，这是怎么个意思？跟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吧。 碎石记呢，首先是按照四季、按照季节来划分的一种记录。那么小说也沿用了这个体例，分为春夏秋冬。然后在每一章的前面，我都挑选了枕草子的选文和一些排句寄语的词汇，然后再选择了一位日本排人的排句，以及一个中国诗人的或中国词人的诗句词句。其实刚刚你说到这是一本异国风情的书，其实在我看来，它更多的每一个京都的风情，它其实背后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些渊源，这是我的用意所在。然后我这里引用了枕草子，枕草子是青少纳言所写，我们都知道。然后这也是一个以京都为背景的一个随笔集、散文集，它是日本传统之美、京都古典文化的一个渊源、一个源头所在。所以我把它放，也是我为什么会吸引我去京都上学的一个很早的一个原因，所以我把它放在了最前面。我也想分享给读者，希望大家去看这个书。 哎，也就是当大家感受到我们现在感受的，觉得它是异国风情的时候，如果放在很早很早以前啊，那可能就是中国唐宋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你到了日本京都，和果子很多人都知道吧，但那个应该是中国的唐朝的时候传到日本的。然后还有 传入的很早， 对，很早很早。然后呢还有啊，大家看到去京都说，哎呀，日本的京都真很美，那有很多的这个传统文化的建筑。但是大家如果要是稍微留意一下啊，日本京都那些很多的建筑都跟中国隋唐时代的那些木啊，就是那种古代的木质建筑特别特别相似。而且如果你去中国去看，比如中国很多的这个木质的建筑啊，现在还有存留，都是世界之最，那些的材料绝大部分都是当时隋唐的时候用什么材料盖的，就是什么材料盖的。你会去到日本看到很多说，那不是也隋唐风格的这种木建筑吗？古代木建筑吗？但我告诉大家，日本的古代木建筑多部分啊，都是一代一代的不停的在翻新， 所 以你现在 它发生了很多变化。 对对对， 并不是说隋唐在日本并没有这回事，只是说它有一些遗存在了日本。对， 没错，那种风格一直在沿袭着。 对， 甚至大家如果去一些日本的家庭，你会看到他们的屋子里挂着中国的书法，但是我要告诉大家，那是日本人写的中国书法，对不对？真 是， 在这本书里面就会有大家很多既感觉到新鲜而又熟悉的东西，在那么 一点点一点点的往你的心里渗透。我们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今天呢请到苏枕书和悠悠和大家来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是到了两位说结束语的时间了，那悠悠你先。 好呀，今天特别高兴能够来柳莎老师的这个节目，然后我还最后想推荐一下我们的这本小说《碎石记》，它既可以就是读到一个精致的感伤的故事，同时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京都的导览，大家也可以带着书去游玩。谢谢大家。 枕书。 好，我也非常荣幸能够今天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自己的创作体验也好，自己的生活体验也好。我想《碎石记》它对我而言是一部旧的小说，然后重版给了它新的生命，注入了一些我现在的对于京都的看法，对于人生和友谊的看法。我很希望我以后也能有新的创作的机会，有新的创作再来与大家分享。谢谢。 刚才我们说到了《碎石记》写的当时呢是2009年2010年左右的时候枕书的一段心情，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了《碎石记》记载的是过去的事情，但是当这本新版的《碎石记》呈现在所有的读者的手中的时候啊，大家会发现这应该是枕书你的新的一段友谊的开始。 对，是。 所以我们下面期待滇江淳的出现。 好， 再一次感谢今天来做客的两位嘉宾朋友苏枕书和悠悠，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的故事，分享他们的书《碎石记》。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即时传奇节目，再会。色绚烂是旅途，韵味被私藏，而你嫣然的衣裳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天真在等着你，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树根里放浅草的飘逸， 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借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